冰点速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是继续来听一位从事高空摄影的摄影师李忠讲述他在中华大地上寻找和拍摄龙的故事。昨天的节目里，我们也和大家讲过了，李忠所拍的这个龙并不是真正的那个龙，而是山川地貌还有一些天气气象啊，在特定的角度特定的光线下所形成的龙的形状。而李忠所做的事就是抓住这个时间啊，这个瞬间，把这些照片给它拍摄下来。因为常年从事高空拍摄，他所经历的惊险故事也有很多，在昨天呢就给我们讲述了一段滑翔伞迫降的经历。那么这些年来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他本是一名新闻摄影记者，偶然间拍到了龙的影像，从此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祖国大地上寻龙十余载，山川河流，云海翻腾，为什么在他的眼中会变成传说中的龙？利用直升机、民航机、动力滑翔伞、热气球等各种航拍工具在高空拍摄，又记录了哪些精彩的瞬间？今天的节目就给您讲讲摄影师李忠大地寻龙的故事。您说到了经常乘坐滑翔伞在高空进行拍摄，也曾经经历过这个滑翔伞拍摄的时候呢差点遇险。那么这个滑翔伞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飞行工具呢？它本身驾驶起来是不是很危险呢？ 前期的话会很紧张，当然因为我说呢，飞机一般的出事故都是在起飞和降落，因为它有一个要求是说，有时候你找的位置或者是说地不平，那么它会出现，或者是旁边有电线，那会出现你刮到这个电线上，这样的话会出意外。但是如果说飞行场地是适合的话，它是一般的是不会出现什么危险。就是说有时候呢心比较急，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因为我是租用的飞机，这个需要按小时计钱，如果你租用了那你不飞你也是要付款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有时候就是心急，就天气和各种不符合你拍摄的情况下呢心急去操作，那么就会要出问题。实际上呢后期呢，因为我买了滑翔伞之后，就这种意外就比较少了，因为滑翔伞呢是全世界上最安全的飞行器。因为它即使动力没有了，它会像伞一样慢慢的飘下来。现在呢用滑翔伞拍电影啊或者是搞摄影作品呢，实际上滑翔伞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稳。再一个呢它是没有悬窗，这样的话呢会让你的作品呢空间或者是这种透视感会增加。 虽然这滑翔伞我觉得哈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毕竟您要在高空当中作业啊，有很多情况呢都无法预期，而且听说您为了拍这个龙还辞了工作卖了车，可以说是破釜沉舟啊。对于您的这种做法，家里的人、身边的人还有朋友， 有没有人劝过您说别这样，咱们差不多就收手吧？ 就是说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刚才我讲了那一位纪实摄影家，他就告诉我，他说李忠啊，你这个做这个事儿有损失很大，另外呢你肯定是说呢能不能做成我觉得不好说。 嗯， 我觉得就是说龙是不存在的东西，你怎么能去拍呢？就是说这个就不太现实，虽然这个题材好，那是说表现形式，他画家可以表现啊，书法家可以表现，但是你作为影像，龙不存在的，十二属相当中它是没有的。 嗯， 是人们对一种崇拜，一种敬仰，是一种图腾。那你怎么能去没有影像的东西，你怎么能去做呢？所以说，那是有很多朋友也在劝我，甚至是说呢，很多就包括在财力上的这种，你要拿出一定的财力去做这件事情。 嗯， 甚至是说呢，时间。我因为我每天要去工作，或者说完成我自己的工作任务，所以说我又不能全心的去做。后来我是在一边去考虑做生意，去赚钱，去搭建我的平台。 嗯， 那么我去买飞机去做这件事。我想做的事儿呢，就是我一定要坚持。那么我不管别人去说什么，或者是说别人说他是精神不好，或者说有些朋友说哎他这种梦想，因为现在你摄影的人也多了。那么人们在寻找题材的时候也是比较盲从，比较盲目，就是说有很多大的摄影家啊，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的题材。那么我觉得呢，只有龙文化，一是它要能弘扬这种龙的精神，通过你的作品能够展示，能够给人一种启发，能够让你感觉到一种骄傲，就是说作为中国人是一种骄傲。所以说呢，我觉得我在寻找题材的时候，是让我前期呢也在拍纪实，那时候我是当记者。 嗯， 当记者的时候呢，我就拍一些很多纪实性的作品。当我2000年发现的这种第一张龙脉的图的时候呢，我开始进入了这种状态。那么我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又经过很多，甚至是呢我应该说辞掉了我的工作。 嗯， 因为我不能一心的去做这件事儿的话呢，我觉得我心里头很难受。嗯，作为艺术家，他呢能够去表达你这种你想要去做的，可能是你要失去很多，或者是说呢，你把很多的东西你都要忘了，就是这种忘我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什么都不想，我脑海里只剩我每天，甚至是我吃饭或者是我睡觉，我想的全是龙图，只剩我闭着眼睛都在龙的腾飞呀，或者是漫舞，都是这种概念。所以说我已经当时是进入了那种境界，那种境界呢，就是迫使我一直坚持做。后来我每年应该说我都拍到了这种龙，然后一点一点增加了我的信心。实际上就是当我拍到第二张龙图的时候， 嗯， 我就已经很充满了这种信心，所以说我一直在坚持做。最后呢，我经历了这种漫长的道路，实际上呢，从拍到了这么多张龙图，也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可。那我实际上呢，我的心中目标是达到了。 那您的这些作品出来之后，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嗯，实际上我很多朋友也是给我打电话祝贺，也很多朋友是说呢，这个龙哥做事儿还是很坚决。 嗯， 他只要说他想做了，那么他会坚持，不是说我自己说是成功。有很多人说，哎呀，龙哥成功了，他的一种坚持使他呢，只要是你心中想做，你想做的事儿，你就是要坚持。甚至是呢，我做了是应该说我想做的事儿，而且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种坚持是每位艺术家一定要这么做的。就是说也还有很多艺术家，他甚至是坚持几十年去做。我觉得呢，成功与否，这是说我觉得我做了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有意义的时候我做了，那么我自己心中就满足了。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2000年开始拍摄龙题材的摄影作品，恰逢龙年。到了2012年，又是一个龙年，李忠带着他的作品去了宝岛台湾，在那里办了一场展览， 得到了广大台湾同胞的认可和喜爱。 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呢，受邀呢是台湾这个中华摄影艺术协会的会长，叫钟永和啊，他也是拍龙，拍龙的事物，就是说雕刻的 啊， 或者是风筝啊，就这种人文的相关的龙像啊。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发现就是说大陆有一位摄影家在拍龙，而且呢他就跟我联系之后呢，然后提一个建议，说我们能不能搞一个我们俩合作，一起搞一个在龙年搞一个展览。然后呢我就把我的影像传过去了，传过去之后他非常震撼，非常震撼的就是说他打出了小样，拿到台湾这个历史博物馆给那个张馆长看。张馆长呢就是说破格把这个呢就是说给我腾出来时间，然后又在历史博物馆呢腾出来一块地方，然后做了一个就两岸摄影家中华第一龙龙年龙像摄影展，在台湾呢是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 这么多年从事这个高空摄影，您拍摄了很多的山川地貌哈，之后呢您就开始思考环保这个主题，来倡导人们绿色摄影。什么叫绿色摄影呢？ 实际上是这样，我就是说当我做记者的时候，我实际上我拍了很多风光作品，那么这个包括现在我拍龙脉，那么我在空中的机会比较多，那么我所看到的那个就是更广袤的这种大地，所以说当我看到的时候呢，我会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做绿色摄影。我认为呢现在应该做绿色摄影或者说环保摄影。什么叫绿色摄影，什么叫环保摄影？那么在我的概念和方式上我是怎么样做的呢？就是说我在空中我不仅是拍龙脉，当我发现这个地方水系或者是说山脉遭到破坏的时候，我实际上我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很酸的这种感觉。特别当时我在这个一个地方，头两次我发现那是有一条龙脉，然后我几次拍呢，因为天气不是太合适。当我再次去拍的时候呢，是因为那个地方呢水系有挖沙车 啊， 挖沙车把这个水系啊这种河床给破坏了，破坏的时候呢造成了水土这种流失之后呢，我再去拍的时候呢，这龙脉的这种尾巴已经断了，就不像龙脉了。像不像龙脉，这是我的一种思维，不是说你把龙脉破坏了，或者是说把我的这种图像破坏了，我就有怨言，不是这样。因为我认为呢，这种自然这种保护，那么是因为你水系遭到破坏，你是无度的开发，或者是无度的，就是说你没有规划的去做了一些违反自然规律的这种行为，我认为这样的话呢它是一种破坏，所以说给我的感觉是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把这张照片呢记录下来，而且我拍了前后的这种对比我现在做环保摄影这种绿色摄影的方式是采用一种对比的方式，当我发现很优美的图案的时候我会拍下来，过几年之后我还会去拍。如果我拍了之后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经过挖沙之后把这条水系破坏了，自然遭到破坏，我会用这种对比的方式拍 啊， 然后我会做一种监督批评，甚至是说我把两张图像都邮到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所谓的监督用我的影像来警示你，你看这么美的图案，然后你无度开发就给破坏了。那么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在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所有人能够永远享受美。我做艺术不是说我做的那种纯唯美的艺术，纯唯美的艺术是大家都能做的，那么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是一种对比，我让你就是说一张美的图案让你震撼你，因为就是图片背后是什么，那背后我给你第二张这种对比，要警示你，甚至我要监督你去怎么做。如果说我再次去发现你的挖沙车还在，我会要在相关的部门给你做提示，前提是你要是无度的，或者是说你没有经过允许的我讲的是说有很多是没有经过允许，他私自开发私自去挖沙，自然遭到破坏。吉林的有一个叫雾凇岛，这个地方呢非常美它是一种仙境，大家都管它叫童话世界。每当 冬天的时候，雾凇会在瞬间就是你让你感觉到这是一种童话，茫茫的这个雪，然后白白的，它每个树上都是挂的晶莹剔透的树挂。我的思维不是和别人思维不一样，当我看到了一条河有一棵树是歪的，歪把子树基本上横跨这一条江水的一半，大家都拍它这种美感，实际上我拍的不是这样。那我拍的，我第一次我觉得为什么这棵树是横卧的，它原因是什么。后来我一看它的提案，是因为水土流失，是有人在那儿挖土，有人在那儿取土，有人取土之后造成这棵树呢就倾倒了，倾倒了之后所以说造成了这种景象。实际上要完全从美的角度去拍摄这种图像的话是非常美，因为它的这种形式感并不是树都是直的，它的形式感它是一个斜线，这种斜线构图是很美的。但是我拍的时候呢，我给这个当地的这个就村长送去了这张图片。送去的意义就是说，我问他你这张图片美不美，他说非常美。我说非常美是美，但是美的背后有存在是什么。后来当我过了3年以后，我再次去的时候，这棵树已经消失了。消失的概念是什么？我说你这张美的图案，我问村长为什么没了，他跟我说谢谢你在警示我了，我知道它的原因，消失的原因了，就是因为当地的村民没有这种意识，他没有保护好，他在那儿去取河沙，然后呢去把河床的土挖走，那么造成这棵美景流失了，那这棵树已经倒了，已经没有了，只能是留存在照片上。所以说我所做的这种环保摄影完全是用这种方式，是一种前后的对比，一种警示，这样的话让它产生一种概念，然后我是督促你去批评你，甚至是教育你，然后让你在一种美的存在是应该是永远的。为什么美的存在没有了，只能停留在照片上。我拍摄的概念不像有些影友，他是为了说单纯的，甚至是说把一棵树说觉得这棵树挡害，他把它锯掉，甚至是说呢更有自私的一种行为，就是说他拍了他不让别人拍，这是我是独家，我拍了我把这个树锯掉，就是把美破坏了。我认为这种就是很恶劣的，这种他不能称为是艺术家。作为美要让大家享受，而且要用美的方式去启迪人们，去用你的拍摄方式或者说是教育人们。所以说我觉得我为什么拍龙也是一样，就是说很多龙脉最后我再次去拍的时候拍不到了，为什么？这变化了，虽然有自然界的变化，但是呢是有些是人为的变化，这种人为的变化造成了我们后人没有机会再去把大自然形成的这种更能够激发我们的情怀和思想，能够启迪我们的东西，通过他们这种破坏已经造成了我们后人没有景观了。 除了拍摄这些照片办展览，听说您还申报了3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吗？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还做了一项就是应该说前辈或者说很多人没有做过的，这种是也申请了吉尼斯纪录。吉尼斯这个驻中国这边的这个人员呢也已经给我了一个回复，就是我这有3项呢是可以申报的。这3项记录就是说我做了陆海空的摄影展，因为我这航空牌航空展我觉得更有意义。那么是龙是在空中飞的，那我是在飞机上拍的，所以说我一定要在空中展。所以说呢这一项呢当时我正去台湾展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在香港跟这个长荣航空申请，然后得到他们的同意，我在飞机上就是从香港起飞落地到台北是1个小时的时间，我上飞机呢，他把我的作品呢，在这个超大的飞机啊，在这个飞机上呢做了一个展示，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呢，又从台湾飞到香港，也是乘着长荣飞机做了一个展示，航空拍航空展。那么还搞了一个就是在台湾的海上叫蛟龙出海，蛟龙为什么叫蛟龙出海？因为在海上展，那么龙呢多半呢在水系。就是说蛟龙在海中 出现了。那么说我在台湾的野柳的海上公园200米的一个沿线的台阶上做了这个海上蛟龙的这个展览，然后在陆地上呢，在澳门和香港的一个文化中心，澳门的这个新世纪，在那儿呢就做了一个叫龙腾大地啊，在陆地上嘛，我们就做了龙腾大地展览，叫陆海空啊两岸三地摄影展。说这一项呢，就是说我一个人做了两岸三地，再加上陆海空展览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那另外呢，就是说在万米高空做展呢，这我是第一人。应该说用几亿元的飞机做展件，也是做了一个申请，这也是没有的。因为这最昂贵的展件，最高的摄影展览，包括呢两岸三地陆海空，这是三项呢，经那个吉尼斯的这个上海总部他们确认，说可以申报。而且呢，是说申报应该是没有问题。 现在还在坚持拍摄吗？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看过您拍的这些照片之后，也想和您一块儿去拍的？ 现在我还在坚持。实际上，我每年都要拍摄十几个航段。那么，就是说记录拍摄只是一种方式。那么，我想，在不久的远来，我会探索用其他的方式会表现这个主题。中华龙永远是中国人的一种主题。是能够通过图片或者是绘画或者是艺术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因为我们是龙的传人，所以说只有龙这种形象自古以来是能够潜移默化的，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一个画也好，你问很小的小孩他都会知道这是龙。所以说用龙的文化去教育龙的传人，我觉得是这最好的方式。所以说这个主题我会，应该说是我一生的主题，把这种我拍摄的方法和方式，很多朋友说你去怎么拍的，我会告诉他，因为这个我认为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只要是说有能力或者是说你想去做这件事情，我会告诉你这张图在哪拍的，应该怎么去拍。作为一个摄影人，一个龙文化的传承者，我觉得我有这种义务。 听了您这个经历啊，让我感到很敬佩也很羡慕。可能很多朋友也想着说跟您请教一下，怎么在这飞机上能够拍到龙啊？您不是说坐这个民航的飞机有时候这个也通过这个窗口进行一些拍摄吗？那我们平时坐飞机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拍到龙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技巧啊？ 从北京到这个延吉这航线，你航线的冲着太阳的这一侧，如果说从北京出发是在 K 座的位置上，如果从延吉起飞到上海或者是到北京是在 A 侧的位置上，你最好坐的位置是最前侧头等舱或者是最后侧。那么只有这两个位置你靠到舷窗上，你肯定能看到这条松花江的这条龙脉。因为这些龙脉啊大部分是水系的形成的，这种水系通过光线的折射，然后你这个通过一个角度的变化，那么你看它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做功课，把你这种龙的这种形象要融入你的脑海，你在广袤的大地去寻找。当然这是含有一定的技巧，这种技巧呢就是说你的镜头需要多大，但是说如果在万米高空的时候是需要200个头，如果说滑翔机在3000米的时候，它需要就是80的镜头，这是有一种技术含量。但是普通的我认为傻瓜相机，只要你想去做，那么你就不要放弃这种机会。只要是你坐飞机或者是说你坐任何的航行器，你一定要争取作为一个爱好者也好，是专业摄影人也好，一定要争取跟那个服务员说我想拍东西，然后呢服务员会很高兴的给你一张靠窗的位置，但是呢一定是最前侧和最后排的座。有时候呢我有很多人说，那你为什么你不坐头等舱或者是怎么样，那是说哎呀你这是你是大师级的了，还坐到后面好像不好看。我已经是南航的金卡会员了，那你说我每年要飞40个航段才能达到金卡，但是呢我每次服务员都会按照金卡他给我最前面的位置，但是我告诉服务员我要拍照，我不要前面的位置，他说